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第386集，冰天雪地。一夜无话，次日清晨，众人都起了床。展昭看了一宿的书，然后打坐调理内息。他这样认真倒是也少见，白玉堂也是很少见到这猫这么上心。说起来，展昭练功并不算勤快的，用林业火的话来说，白玉堂靠天分的话，展昭就是靠本能。白玉堂气得人牙痒痒的话，展昭就是恨得人没脾气。可能阴侯的血统太过强大了，展昭给人的感觉像是功夫是从娘胎里带出来的一样。白玉堂和展昭这段时间经历了不少事情，每次会让展昭收起玩闹性子，特别认真上心的，貌似就是跟白玉堂有关的事情。从黑风城到北海赶路也需要一段时间，展昭和白玉堂算了算需要一整天，到了之后再休整一下，和轩辕破碰个面基本就到时候了，也就是说两人今天就要启程。白玉堂坐在院子里整理着随身的东西，天尊给他的那个小包里头的小玩意儿他一样一样都看过了，实在是不太明白有什么大的用处。这包里首先有一枚戒指，特别显眼。这戒指看着并不是很值钱的样子，银的戒托，红色珊瑚做的装饰，看着很大，只能当扳指用。不过既然银妖王给他了，他还是戴上比较明智，于是白玉堂将那枚戒指戴在了右手的大拇指上，不过戴上了又觉得有些不舒服，于是摘下来换了个手指试试，比刚才强，所以他就戴在左手大拇指上了。另外还有一包药粉，白玉堂让公孙给看过，里头是晶莹的粉末，有些像是很细的砂糖。公孙闻了闻，笑着告诉白玉堂， 这个是醋粉。 醋粉用水溶了给展昭吃螃蟹用的。 这粉是用来滴血认亲的。 滴血认亲？ 滴两滴不同的血在一个水碗里，悄悄放上些醋粉，就算不是父子也会融在一起，不会结块的。 这样啊。 不过滴血认亲本来就不是那么准的，到时候你随机应变吧。 银妖王还给了白玉堂一些小玩意儿，零零碎碎的，也不知道他哪儿搞来的，白玉堂一股脑都放在自己的腰包里了，等需要的时候再用。而另外有一个锦囊引起了白玉堂的注意。 所谓锦囊妙计嘛，里面会不会揣着什么字条之类的？ 白玉堂打开锦囊看，果然里头有三张纸，可奇怪的是这三张都是白纸，什么都没有。白玉堂不解地拿着纸对着光看了半天，纸上的确是没有字儿。白玉堂还让小四子帮忙看了看，小四子摇头表示没有字儿。白玉堂将纸条还是放回了锦囊里，有些不解。 时间久了褪色了吗？还是银妖王忘记写了？ 正琢磨着，房门一开，展昭走了出来，众人回头一看都一愣。展昭平日都是特别简单的打扮，一条蓝衫，头发扎起，十分的爽利，而此时他换了一身白色的长衫，衣服是跟天尊借来的，穿着倒是意外的合身，头发也披着，没像以前那么扎起来，看着莫名一股子仙气儿。展昭本就是温润的长相，如今更是显得柔和。天尊下意识地看了看阴侯，就见阴侯突然叹了口气转身出去了。展昭正整理衣服呢，见外公出去了有些奇怪。 想起你外婆了，她要出去伤感线。 展昭眨了眨眼， 白玉堂帮着展昭整理衣服和系衣带，觉得这猫好似稍微瘦了些，不知道北海有没有什么好吃的。 说起来，你还真是像你外婆呀，简直一个模子刻出来的呀。 果然一定要有血缘关系才能那么像吗？哎，白玉堂，你爹也姓白，白灵儿也姓白，会不会他们俩有血缘关系，然后你这么巧长得就像白灵儿？ 可我爹是京华府的人，一直在江南一带，不过也不一定，他家里亲戚还挺多，可能是远房。 这个比较有可能。 整理好衣服，白玉堂和展昭两人往院子里一站，众人都忍不住感慨，俩神仙掉下来碰一块了吧，忒养眼。连包大人也摸着胡须点头，戏文里唱的所谓天造地设的一对，应该就是说这种感觉。一切准备妥当，两人就要启程，不过刚出门口，小五却是跟着不放，那样子一定要跟去。展昭撵了他两回，可他非要跟。小五以前都是很乖的，他跟开封府谁都玩得挺好的，如果展昭有事情不能带着他，他不会强迫，但是这次似乎有些不同。 不如就带上吧。 展昭和白玉堂对视了一眼，也对，带着小五就更加显眼了，这次他俩去不是去低调的，而是去高调的。天尊和阴侯也准备好了，两人虽然说是帮忙传话的，不过主要是为了看着两个小的，生怕有什么意外也好帮把手。吃过晌午饭，众人出行，展昭和白玉堂先走，阴侯和天尊随后到。离开黑风城，两人两匹马，带着一只黑虎，策马远行。送行的人在城楼之上看着两人绝尘而去，忽然有一种错觉， 私奔的感觉。 邹良突然说了一句，众人都叹气，邹良说到心眼里去了。林业火也收拾好了东西，拽着不肯离开小四子的萧良说要回一趟狼王堡。赵普写了封信让萧良带给他爹，萧良拉着小四子的手说很快就回来，林业火费了半天劲儿才把他拽走，见萧良不舍得，有点无奈。 你这点倒是随你爹啊，要美人不要江山。 嘿，那是跟锦儿比什么山都看不上了。 林业火无语了，他从马车的窗帘缝隙往外看，就见城楼上邹良正笔挺地站着，双目注视着马车远去的方向。林彦火扁了扁嘴，撩开窗帘探头出去，邹良似乎是有些意外，不过最后还是笑了笑，对他微微一招手。林彦火缩回来，有些别扭。 那哑巴面瘫治好了？ 切，你也是个别扭的，人家好好跟你告别你都不理人。 林彦火斜了萧良一眼，想了下，伸出一只手去挥了两下，邹良远远就看到一只红色的袖子在摆啊摆，嘴角微微的挑起了一些，下城楼继续忙去了。黑风城中，赵普又写了两封书信交给了黑影和白影，让他俩送到城外界碑附近，用一块黑色的石头压住，再插根狗尾巴草在旁边。两人照着办了，等晚些时候回去，两封书信都已经被取走了。 我就知道那俩人精不会这么就叫人收拾了。 意思是辽河西夏也有准备？ 那俩估计是力不从心，另外也想保存实力，最好是能看我跟北海王死磕，然后来个渔翁得利。哼，真当爷是傻子吗？ 而此时辽河西夏的皇城之中，耶律齐和李元昊都看完了那封书信，无奈干笑了一声，觉得果然还是骗不过赵普。于是两人提起笔写回信。入夜，黑影和白影到原地，果然发现了两封回信，拿回来交给了赵普。赵普打开看完之后，微微皱眉，摸着下巴自言自语： 有点意思。 展昭和白玉堂在次日天不亮的时候赶到了北海的城门外，城门紧闭，两人没法进城，也没靠太近，想着下一步怎么走。这时一旁的树林里出来了一个人，这人一身黑衣打扮，像是影卫，对两人拱了拱手。 奉我家郡王之命，在此等候多时。 说着交上了轩辕破的名帖，里边有一封信。信上轩辕破告诉两人，这个侍卫会秘密带他们进城，他俩进城后要接着赶路到他的属地西北海郡，到了之后找个客栈安顿，明天晌午的时候轩辕破会在雪城楼喝茶，他俩可以过去，具体到时候再说。展昭和白玉堂按照信上说的，果然顺利进了北海，又赶了一个时辰的路到达了西北海郡。而踏入北海郡的时候，天刚蒙蒙亮，两人在一家客栈门前下马，就感觉到风里带着一丝丝的寒意。展昭伸手一接，就看到一大片雪花落到手心里，扬起脸，大片大片的雪花正从灰蒙蒙的天空中飘下来。展昭生长在南方，甚少看到雪景，到了开封之后偶尔下雪，但是这么大的雪也是头一回见，特别是第一次看到雪花开始飘下来的瞬间。 这是第一片雪，我娘总说要是接到第一片雪，那么这整场雪都是为你下的。 展昭又扬起脸看了看，白玉堂拉起他的手带他进客栈，展昭就感觉到那一片雪花融化在两人握在一起的手心里。等两人订了一间雅间，上楼入住，再推开窗户，展昭被眼前的场景震撼了。只是那么一小会儿，第一片雪花凉冰冰的触感还没有散去，外边已经是冰天雪地。白玉堂走到他身后，靠在他肩膀上。 妈，白色很适合你。 那是。 展昭笑着点头，似乎一语双关，白玉堂也笑了，从后边搂住他。 平息了这事儿，我带你去映雪宫。 去见爹娘吗？ 嗯。 白玉堂点了点头，展昭愣了良久，抬起头。 我开始紧张了。 白玉堂失笑，伸手帮他关了窗户，挡住外边的寒意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